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曾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花住宅是一段很知名的传统相声，这段相声啊，就相当于把中国传统建筑的格局，尤其是北京的四合院，大致的讲一遍。喜欢传统家居生活的朋友，真值得去听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咱们就来欣赏由蓝宇、赵子洲合书的相声《花住宅》。花住宅又叫谝窑，是传统相声中知名的一段贯口活。说的是一个演员说另一个演员家境富裕，家中所住的住宅啊，多么的华丽优雅，而装饰又是怎样的讲究，最后用贯口的方式爆出了一堆钟表的名字，更是十分有趣，同时呢能体现出演员的表演功力来。曾经有众多相声前辈善于表演此段，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青年演员蓝宇、赵子洲合书的相声《夸住宅》。 您看这一场啊，由我们哥俩给您表演。 没错， 我们两个呀是一对搭档。 是一对搭档， 用老先生的话怎么形容啊？ 怎么形容啊？ 形容咱们俩这关系啊， 啊， 叫亲如父子，近如夫妻。 哦，没错，可以这么讲。 什么叫亲如父子啊？ 啊， 我呀就好比是你的父亲。 那我呢？ 你 啊， 你还用说吗？ 那我就是你儿子呗。 咱不能这么说啊。 啊， 老先生用来形容搭档的话是 什么？哎，没错。 什么叫进入夫妻啊？ 啊， 我就好比是你的丈夫，你就好比是我媳妇儿。 下辈子说相声我也逗哏。 怎么了？ 太吃亏了。 啊，你当我媳妇儿你吃亏。 那吃亏呀。 你让台底下观众看看啊。 啊， 我媳妇儿 怎么呢？ 长这模样。啊， 这模样怎么了？ 长得跟个煤气罐似的，你看。 谁煤气罐啊？ 啊，您别看他长得磕碜啊。 啊， 长得难看。 嗯， 家里有钱。 哎，是有点糟钱。 哎，家里有钱 啊。 举个例子啊。 啊， 就拿这个大褂来说。 啊， 我就这一身大褂。 嗯、 出汗了，演出出汗了，弄脏了，回去赶紧就得洗。 哦， 洗完晾好了，明天还得再演再穿。 哦， 他不一样。 我怎么呢？ 光大褂就20多件， 买那么些大褂， 随便挑随便选。 啊， 就甭说大褂了 啊， 家里什么都富裕。 是， 吃的喝的，服务员 是 使的用的，服务员 没错， 他爸爸 啊， 服务员， 你爸爸服务员， 不，我说错了，我不是刚才那意思， 啊、 我的意思是你爸爸 啊 有服务员， 你爸爸有服务员，不，你六个爸爸， 不是，你这。说不清楚，我就这么问你吧。 啊， 那个，你们家有钱没钱？ 有钱呢。 这钱是你挣的吗？ 那倒不是。 哎，谁挣的？ 我爸爸。 这不叫你爸爸有富裕吗？ 这叫我爸爸有富裕啊。 对啊， 这叫我爸爸钱富裕。 啊，我这人说话简练。 你别简练说， 咱说心里话。 嗯， 打心里说。我们两个人既然是搭档，交了朋友了 啊、哦， 我们俩人交朋友，我不匹配。 嗨，这有什么的呀？ 为什么这么说呀？ 啊， 有钱没钱， 哦， 平时看不出来啊。 嗯， 一到花钱的事儿上了，完了。 怎么呢？ 咱举个例子啊。 啊， 好比那天我正跟家歇着呢， 啊， 突然间有人给我打电话，喂，子周，出事儿了，蓝雨啊。出事儿了， 怎么了？ 怎么了？蓝雨住院，开刀大出血，这人完了。 啊！ 哎呦，您听听啊！ 哎，等等啊，我什么事儿啊？我就住院大出血就完了？ 你痔疮犯了？ 您瞧我得这病， 你说作为朋友来讲 啊， 我能不去看看吗？ 啊，是得看看。 看看， 嗯， 空着手去， 嗨，没关系。 你说没关系行，我不能怎么办？ 哦， 看病人， 怎么着？ 一般病人呢，没胃口， 哎， 吃什么都吃不下去， 吃不进去东西。 买点顺口的吧。 啊， 你最爱吃那个 什么 辣酱？赶紧上超市买了两罐老干妈辣酱。回到家我这么一尝啊，不辣，没关系啊。又上市场买了二斤辣椒，回家剁碎了以后扔到锅里，把酱往里一倒，我这么熬啊熬啊，熬了这么一大碗，我就给你送去了。 不是你损不损呐？ 我怎么了？ 我得的是痔疮， 啊， 痔疮啊？ 怎么了？ 那难受劲儿你不是不知道啊。 爸爸， 你给我多玩这个，我受得了吗？ 不，你不懂啊，吃辣子解馋， 解馋、 啊， 我这还上火呢。 哦，你认为吃辣子上火？ 干嘛？我认为呀、 啊。我这么告诉你啊， 嗯， 辣子这东西啊，属寒，吃多了去火。 去火，我这儿受不了啊。 不，瓜子儿不管饱，这就是个心意。 哦，是个心意。 没过两个月， 嗯， 你出院了，病好了 啊， 正赶上我结婚 哦，结婚， 哎、 啊， 给你送信儿，你能不来吗？ 我得来呀， 来，你能空着手来吗？ 不能空着手。 哎呦，那天买了一大堆东西 啊， 你什么手提电脑、等离子电视，又买了一屋子家具。哎呀，你说我这、哎、收了合适吗？ 这有什么的呀？ 您看见没有？ 嗯， 我收下了，这是我占便宜了吗？ 怎么了？ 这叫账 哦， 这叫人情账， 是吗？ 你们家以后出事儿， 嗯， 我得还。 嗨， 没过两天 啊， 你父亲死了。 父亲死了， 你说花点钱吧。 嗯， 老头生前对我不错，花点钱解解心疼，拿个信封过来， 少花钱。 哎，拿两张二人转的门票。 我缺心眼儿是吗？ 怎么了？ 我爸爸都死了，我还看二人转去？ 不是，看不看就是你的事儿了。 我不看。 再过转过年来， 啊，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啊， 给你送信儿，你能不来吗？ 我不来。 这怎么了？怎么了？这 怎么了？你看看我，不是住院就是死人。我怎么好事都在你那边呢？ 不是，我这么告诉你啊， 啊， 这个人这一辈子有好事有坏事，好事坏事得背着走， 是背着来呀。我这哪一件事是好事啊？ 你爸爸死了？ 我爸爸死这是好事儿。 听我说完呢。 啊， 你爸爸一死啊， 啊， 你妈结婚， 哎、走。你 干嘛你？ 你会说话吗？ 对，我就是想跟大伙儿说，夸你家有钱。 有钱是有钱，你别说别的。 哎，有钱。 嗯， 他父亲在他们家那片有个外号。 什么外号啊？ 叫蓝半街。 这怎么讲啊？ 你有半街的爸爸， 你有半街的爷爷。 你这是什么话？你没听明白？我就是说，这半条街的买卖都是你父亲的。 这没错。 哎，他父亲， 嗯， 阔， 是 在他们家那块儿， 嗯， 那是有名的大菜猪啊。 你爸爸大菜狗。 不是，我就你父亲不有钱，那不菜猪吗？ 那叫菜猪啊。 啊， 那叫财猪。 财主， 你爸爸刚争、 哦、不是，那怎么说那话？ 财主， 财主， 好嘛，主两回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 不是，他父亲 啊， 老话家里啊，那叫家大业大。 哦， 家大业大， 是 有的是羊辣， 我们家卖羊辣的， 有的是鞋袜。 你会说话吗？ 有的是蛤蟆、蚂蚱。 喂，停，有好词儿吗？ 不是，那词儿怎么说来着？我忘了。这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哎，对对对，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哎， 你们家那真称得上是良田千顷，树木成林、 啊、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道，彩缎成箱，餐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 啊、 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都打起来了。 那怎么说？ 兄弟们和美 啊。对对对，兄弟们和美。 嗯， 你父亲那一半 哦， 应该是哥仨。 哎，对， 你有一大爷，有一三叔，你父亲行二。 没错， 你大爷 嗯， 无儿无女。 这话对。 你三叔无儿无女 啊。 你父亲 啊， 无儿无女。 我打哪儿来的呀？ 对对，有你这么一个。有你。 废话嘛。 但是你妈生你的时候 啊， 可不是生你一个。 还有这事儿？ 这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你妈当初生你的时候 啊， 一共是俩。 俩？ 哎，俩都一个模样。 哦， 都这么难看。 谁难看呢？ 不，就是说呀，俩人一块出生。 哦， 同年同月同日子不同时。 哦， 这在医学上来讲 啊， 叫卵生。 你妈妈下蛋。你妈妈下蛋， 这说你们哥俩，那这挨着下蛋什么事儿了？ 是卵生，卵生就是下蛋。 哦，那你们俩双伴一起出来，那叫什么？ 那叫卵生。 哦，卵生，卵生，卵生。这哎，我记着有一卵生来着， 蛋孵的那才叫卵生了。 哦，蛋孵的叫卵生。 对， 拿你这蛋孵的来说吧， 谁蛋孵的呀？ 不是，就是说呀。你们原来一共是哥俩， 对， 后来呀、 啊， 糟践了一个， 还是蛋孵的， 就剩你一个了 啊， 爷儿仨就一个孩子， 嗯， 这叫什么呀？ 什么呀？ 这叫千顷地一棵苗 哦， 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 好， 老哥仨， 嗯、啊， 拿你当宝贝儿， 就这么疼我， 老哥仨， 嗯、啊。 拿你当心尖儿， 就这么爱我， 老哥仨 啊！ 拿你当眼珠子， 就这么珍惜我， 老哥仨 啊！ 就一个眼珠子， 就一个眼珠子，好吗？俩瞎子一独眼龙， 不是我那意思，老哥仨拿你就像眼珠子那么捧的，就那 那叫掌上明珠 啊！对对，掌上明珠， 对。 就甭说老哥仨了 啊， 就拿你母亲 啊， 你大娘 啊， 你婶子 啊， 就这仨狐狸，我告诉你， 仨 妯娌， 妯娌， 谢，仨妯娌， 妯娌， 从来没有什么打架拌嘴，没有 团结，我们家人。 我告诉你， 你母亲是最疼你的， 是吗？ 那是 啊， 你自己回忆回忆 啊。 你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四岁。 您听着，吃到四岁 啊？ 为什么体格这么好？ 体格好。 为什么体格这么好？ 啊， 他母亲奶足啊， 啊， 奶好， 嗯、 啊，吃饱了，呜，胀起来了。吃饱了，呜，胀起来了，哎呦，胀得难受啊，俩肩膀酸呢、啊，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父亲出一主意 啊， 把它挤到瓶子里，你又吃不了，又怕它坏了，怎么办呢？ 啊， 你父亲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挨家送 牛奶呀、啊，行行，别骑了，别骑了，不牛奶吗？ 后来要钱了，后来要钱， 要什么钱呢？ 不是，那还不要钱呢？ 不，什么要不要钱？没有这事儿 啊，没有这事儿， 没有这事儿。 他们家太有钱了， 嗨，有点钱。 您到他家一打听， 嗯， 蓝宇的父亲 啊， 王老爷子， 那、啊、我父亲叫王老爷子，我姓蓝，我父亲姓王。 那你姓蓝，你父亲姓赵， 姓什么赵啊？ 那姓什么？ 我父亲也姓蓝呐。 啊，也姓蓝 啊， 那是真有钱， 是吗？ 您父亲叫什么名字？ 蓝富贵， 您听着没有？蓝富贵 啊， 富贵吉祥， 是 有钱 啊， 有钱体现在哪儿啊？ 体现在哪儿啊？ 体现在他们家房子好。 哦， 他们家房子不是咱们现在住的什么高楼大厦，不是那样， 那是什么样的？ 深宅大院。 哎，当着这机会介绍介绍我们家那宅子怎么样？ 介绍介绍你们家这宅子 啊，介绍介绍， 行啊 啊， 就您家那所宅子 啊， 那真是远看雾气昭昭 啊， 近瞧 啊 青烟直冒。 我们家住坟地， 不是不是，那怎么说这话呀、 啊？那就远看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啊，对对对，远看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哎， 就跟一块砖刻的一样，那房子讲究。你看，特别 我们家住小棺材里，还是坟地吗？ 不是，你们家那么大房子，我怎么比划呀？ 你比划它干嘛？你说就完了 啊！行行行，门口啊、 嗯， 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路北有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由绿地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 啊。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景天高搭天棚一尺二。 喂喂喂，等会儿，一尺二啊，这么高，这么高，我们家都爬着出去啊。 那二尺二， 二尺二也不对啊。 二尺四， 不对， 二尺六， 二尺六， 我让了不少了，我告诉你。 你跑这讨价还价来了？ 那你说多高？ 高搭天棚三丈六 啊！对对对， 三丈六， 高搭天棚三丈六 啊！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嗯、 啊，院子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有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样洋花，那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嚯！ 正房五间为上、 啊， 前出廊，后出厦，有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就拉是吗？ 那怎么办？你说 这分开呀？ 啊，分开，东跨院是茅房，西跨院是茅房， 我上哪儿吃饭去啊？我 那怎么说这话？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啊！对对对，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嗯， 到的书房五间为待客厅，满都是明宅夜合的窗户，可事儿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西岸虚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里一看，那真是画了天机，别有洞天。 您把屋里的摆设介绍介绍。 行啊，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平廊、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摆着硬木八仙桌、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好， 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嗯、 有端砚、湖笔、徽墨宣纸、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褥。 我们家都尿炕是吗？怎么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子还往墙上挂呢？ 不是，那墙上得挂点什么呀？ 得挂点名人的字画啊，山水图啊。 啊，行行、哎，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哎， 有唐伯虎的美人儿， 嗯， 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哦、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爸爸镇宅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隔险，五尺多高广座钟，翡翠的玉磬，碧玺的九桃，风魔通的金钟，珊瑚的盆景，屋里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好。 要提起代表 啊， 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是吗？ 一般人代表 啊， 来块手表，再来块怀表，完了 啊！ 你爸爸代表讲究， 是吗？ 未曾代表，腰里先系个绳子 啊， 从左边带起。 都带什么呀？ 你父亲带狼琴、欧米伽、埃尔金、麦克大、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克套、金三针、银三针、五里文亨德利、人头狗半扇尖、三吊梁、半不干单、假子双卡的、有威力威、博恩博地。左手拿着提梁子，右手提着八音盒，头顶大字钟，怀揣大挂表，未曾走道是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给表铺搬家。 去你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蓝宇赵子洲合说的相声《夸住宅》。蓝宇赵子洲是业余相声爱好者出身，他们一直热爱相声，并且刻苦学习，学会了大量的段子。以后呢，我们还会欣赏到他们的演出。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雷、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你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歌曲《玛丽莲梦露》。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Mary Road 听不见，还有人为了爱护。